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5首诗：巴山道中楚夜有怀。崔涂。 巴山道中楚夜有怀。崔涂。钓得三百郎，皆为万里行，乱山斩霜呀，过招异乡人，将衣骨扬弯，转移东方青。那堪金飘蓬，明日水花香。 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